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5，欢迎各位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大家有上课吗？ 哎，对呀、 有去关注那堂课吗？ 哎，我们说的这一堂课就是天宫课堂的第一课，在今天下午的3:40是直播开讲了。 嗯， 这课现在应该已经是讲完了。 对， 非常丰富的，而且真的是长见识、开眼界了呀。 是的，其实很多零碎的一些信息吧，我们通过之前关于天宫啊，关于神舟12号的等等一系列的信息也都了解过，但是像这样一堂通过一堂课把所有的信息都整合在一块儿，哎，我们还没有去面对过，还没有去领教过哈。 哎， 那通过这样的一堂课呢，基本上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了神舟12号，包括现在神舟13号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了。 哎，是神舟13号的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进行的这个太空授课啊，真的是相当的高大上啊。 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各个平台进行全球的独家直播，而且有多个这个很有特色的太空小课堂，大家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有全程见证了我们中国空间站首次的太空授课，而且看到很多的这种细节啊都已经展现出来了。 嗯，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 哎， 这课刚才我看到之后，哎呀，满足我多年以来对于航天的这样的一种喜好吧。 哎，满足你对航天的喜好，也满足我对这个空间哈，宇宙空间各种各样的遐想。 没错，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上课这个事儿。除了空间站给我们上这个课，大家觉得非常好之外，也可以敞开来聊一聊，拓展拓展。比如说，最近在生活和人生当中呢，哎，给我们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呀？ 嗯， 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甚至说是教训啊、启迪等等等等的，咱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 哎，对，咱们今天聊的就是人生给我上的一堂课哈。 哎， 其实你说从小哈，咱们从小这个幼儿园、小学、中学，这个高中、大学，甚至还有些朋友有更高的追求，研究生等等哈，那么多堂课上下来，肯定都受益匪浅。但是呢，我觉得哈，在我们人生当中，总归会有那么一到两堂课，也许并不是坐在课堂上学习的哈， 哎， 但就这样的课，人生的课程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或者说呢，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撼动力。 哎，是，我最近的给我人生上了一堂课什么呢？哎呀，晚上别，吃完正儿八经的饭之后了，躺那儿了，10点之后，哎呀，就稍微有点小饿呀，吃各种各样的零嘴儿、零食，我这最重要的给我上来这一堂课就是8块腹肌的梦想。 哎呦， 距离这个距离越来越远了啊。 嗯， 所以晚上吃完正儿八经的饭之后，别总吃零食，游泳圈容易长大呀。 哎，你是爱吃零食的人吗？我没有觉得呀，因为我看你办公室好像也没有什么零食储备啊。 我办公室主要是以饼干为主，但是我家里呢，往往比如我回家之后了，哎呀，一天都是工作挺辛苦了，就愿意吃点什么 零食解解压什么的哈， 鸡爪子、鸭脖子之类的。 哎，是，所以这一点是最近给我上的一堂课呀。 啊， 另外大家也可以拓展拓展，在体育的赛场当中有哪些人和事儿最近给您上了一堂课呀？ 嗯， 我突然想到了巴塞罗那队，巴萨输球了。哎呦，这巴萨这么多年好像都是说进欧冠的这个复赛啊等等的轻车熟路，太简单了，但这一次没进去。 嗯， 我想这就给巴萨管理层上了一课，缺少梅西 是 你们这个档次就往下降了呀。 好像以前一直也没有觉得说少了梅西巴萨能够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哈。哎，这个昨天我还看有朋友说呢，说没有梅西巴萨估计还只能去打欧罗巴联赛了。 哎呦，你看。 嗯， 是，所以梅西这件事儿，等一会儿给各位再来详细的聊一聊啊。 是的， 大家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晚上夏萌和康乐晚高峰5:00到7:00陪着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呀。 哎呦，大家可能在视频当中已经看到我们俩这形象了啊。嗯、康乐，今天我穿这衣服，金闪闪的啊，包括戴着帽子也金闪闪的。为什么？主要想在视觉上给各位点亮一下，好像今天的天有点阴， 嗯， 外边天有点这个。能见度什么的也不是特别的高。 是的，那现在北京也正处在大雾黄色预警当中，也提醒大家呢，晚高峰期间哈，如果说道路湿滑又看不太清的话，那我们就更要注意谨慎驾驶了。 哎，是，大家继续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给我们进行点赞助力，同样可以给我们留言，等一会儿给各位集中的来加加精啊。啊，我突然想到了最近啊，我人生当中还有一课是什么， 嗯， 一旦遇到像今天这种天不是特别透亮的时候，心情可稍微的受到一定的影响的时候， 哦、 有一刻叫什么？自我的这个调节很重要。 哎， 来杯咖啡呀、啊， 或者呢、 啊，吃点甜品啊， 对对对， 啊对呀、啊 嗯， 啊，或者说倾吐一番等等的、 嗯， 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夏蒙康乐您来倾吐一番，来聊一聊您最近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悟啊？人生给您上了一堂什么课？希望这个上课是好事啊。学费别交太贵就行。你比如说国足这边好像最近大家在聊啊，国足这个规划球员好像咱们交了不少的学费、啊、 哎呦，这学费交的有点太让人心疼加肉疼了。 你看 关键是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吧，人又走了 啊。是啊、 哎、一个接一个的走， 你看 头也不回的走 啊。对啊， 这怎么着，那算是我们这儿的这个中国球员去人那儿扶贫了 啊。是反正这个规划球员这事儿吧，钱人是没少挣、 嗯、 另外今天出来一个什么消息，据说有些球员像阿兰啊等等的，艾克森回到巴西之后了，好像那意思不一定就能回来再打国足之后的几场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了、 啊、对, 对, 对, 对，就艾克森不这事儿估计就十有八九了嘛。你想他今天回老家一月份的比赛他想再回来打，这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哈、 哎、 微乎其微了。 是， 所以就这么着的话，我们就可以全当艾克森接下来不会再出现在国家队中了哈。 迷弟他说了、 嗯、 大前年他家里人生病了啊，人生给他上了一堂非常现实的课呀。确实要平时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另外要多多关心自己的家人啊。 嗯 啊，看到各位的留言了，这边还有3255YY他说了，他们公司的男同事好像都吃女同事的零食。哎呦，是吗？那意思女同事都特别能吃，而且储备的挺多的。 不是，一般的话就是女生都爱吃小零嘴吗？ 对， 我办公桌上就是成堆的小零食 啊。 嗯， 你大方，随便吃是吧？ 随便吃，就谁从我这儿过都会说，哟，这是新鲜的什么什么品种啊，来尝尝。 哎，是，夏萌反正家里养猫 啊， 有一天好像把这猫粮放桌子上了，哎，怎么第二天看猫粮打开了？这好心提示一下，说谁昨天吃了这猫粮了？ 应该就是你吧？ 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呢啊， 我就是个小。馋猫啊，是吧？ 嗯 啊，对，这提醒各位啊，买的这个宠物的粮食别随便往这个办公室里边放，没准被人当着零嘴给吃了，多不好啊！ 就是， 你说 呵呵，当然了，这你吃东西之前不得看一看呀？ 啊，对，是， 是不是？ 千万别饥不择食就行、 嗯， 这也是人生给我们上的重要的一课。 哎， 8216他说了，重要的一课什么？祸从口出这事儿一定得避免，所谓的出口伤人。说话之前啊，脑子得想好了。哎呀，你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包括表达这件事儿，说那人的对象感什么的，有的话，同样的话，你对不同的人说，就不一定都是到位的事儿了啊。 嗯，是的。哎呀，总而言之，这个人生的一刻啊，肯定是让人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而且呢，能够给我们人生起到警示作用的。 哎呦， 而不单单说是只是文化课本上我们学到的哈。 啊，宋彦军他说了，人老心不老啊，但是不能不服老，这是他最近说人生给他上的一课。这说到了是年龄、青春有关的事儿。确实，你说这个自然年龄啊，人总会是这个一点点的变老。包括我们今天一会儿给各位放一首歌啊，我认为这个歌很能够体现出来。所以人生给各位上的这个课就是，我们要学会去面对自己一点点的变老。啊，同时呢，这个我认为只是生理年龄自然的一个变老，但是您的心可以永葆青春呢，是不是？啊，就像我这装扮啊，各位看我这个表面年龄，好像说，哎呀，康乐你怎么 不得三十了啊？但你看我现在的装备，是吧？我这一身这个金灿灿的衣服啊，加上我这帽子啊，也是金灿灿的。哎，我这心理年龄一下好像就是20岁左右的人了啊！大家要学会自我的调节。另外还看到了，孙东玲也说了，最近几年疫情好像给这个世界上了一堂比较严峻的课啊，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啊。确实，这个生命健康的重要性，在这几年当中，大家一点点都认知到了。我记得疫情之前好像一跟某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了，哎，我今年挣多少多少钱呀，啊，我这事业忙了多大多大呀，怎么怎么样啊。但是这几年都注重身体了，一见面好像现在，哎，不比是谁有钱的事了，哎，比谁，哎呀，你最近又瘦了啊，怎么样，最近你的这个肌肉练得怎么样啊，哎呀，你家的这个谁谁谁身体健康保持怎么样啊。你看大家的观念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啊。大辉698他说了啊，他最近人生给他上了一课，说，哎，这规划这钱是不是不能这么的啊，他用的一个词是糟蹋了。您说这算糟蹋吗？啊，反正我是对于这个国足的规划呀，大概有几点思考。第一点思考是什么呢？这个规划这事儿啊，大家理性的认知，国足规划说直白一点呢，就是雇佣兵而已啊。所谓的用钱让这些规划球员过来踢球的啊，一旦比如说这工资给的不到位了，或者后边的尾款没给上啊，人家肯定不愿意踢了。第二点是什么？大家也要理性的认知到，我们中国足球目前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是什么啊？就是加上这些规划了，咱的实力大概率也出现不了，或者说呢，未来啊，你再加上一些什么特别大牌主教练，比如你再把里皮找回来，国足应该大概率也出现不了，但实力不允许。第三点就是给我的人生的思考啊，关于国足，就是规划呀。哎，咱们如果看到一些国外的年轻的队员挺好的，说咱规划来吧，我认为这个倒是可以的，但是规划的年纪要掌握，等着孩子小时候就给规划过来，一点点让他在我们中国长大啊，接受中国的文化啊，包括学会我们中国话， 那不就还是咱中国球员吗？ 啊，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规划从小让他来， 也不能太小了，得显示出一方一些足球方面的这个天赋特长。 哎，就是大概半大小子左右， 啊， 我认为十岁左右啊，等等的啊，就让他过来一点点的训练啊，等等等等的啊，然后至少他得中国话说的相当溜，跟整个中国队啊无缝衔接啊，我认为这个才是所谓的规划之一。所以说今天咱们话题，哎呀，聊一聊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课是什么呢？你别说，国足的规划球员还真给各位都上了一课呀。 嗯 啊，但是不得不提，这学费好像稍微是不是贵一点啊？你说 学费太贵了， 哎， 这个值不值当的哈？大家就可以自我去评判一下了。 你看 啊，那关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同样也是关于我们今天非常关注的两方面哈。稍后在晚间的5:30的时候，会去连线中国足球报的评论员杨天英，请他跟我们说一说，也聊一聊巴萨这个事儿。同样呢，关于今天出了一个这个头条重磅新闻哈， 哎， 就是这个中考的体育考试改革了，乒乓球啊、跳绳啊、武术等等都进入到了体育选项当中去。 哎呦， 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6:10的时候也会去连线本台的记者徐真，听一下他的介绍。 哎，啊，这增加一个项目乒乓球， 不光是增加一个项目，它整个考试的规则都有一些改变。 我知道， 到时候听听他的介绍吧。 哎，是乒乓球，我倒不是特别厉害， 嗯， 但我有一个项目我挺厉害的， 武术。 武术啊，反正我还稍微 可以， 小时候有点童子功 啊。 但我最厉害的还是跳绳，各位。 哎呦， 没想到吧？ 没想到。 哎呦， 跳绳这个，那你现在可以捡起来啊！ 我要是把跳绳捡起来，距离我8块腹肌的这个梦想距离又近了好多好多呀！ 祝你早日成功。 哎，所以人生给我的又一个这个所谓的上的一堂课，就是运动这习惯得保持下去，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之前特别好，我的天天都跳绳，我身材保持什么的啊，但最近2-3个月没跳绳。 嗯， 你看我这游泳圈又增加了。 另外呢，在6:30的时候还会去连线来自于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国足球员规划这个事儿啊，闹心的事儿，也听听他的一些分析见解吧。 哎，是，这边看到大家在聊话题，孙东玲他也是刚才是关注到了天空课堂 啊，了解相关的航天知识啊。确实啊，尤其我们这个宇航员给各位上课讲这课啊，讲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呢，很多都是真知灼见呀。建议啊，如果大家刚才没时间看这课堂的话，上网回放一遍，相当的不错呀。这边还有80KG 也说了，这个规划球员他们应该是走俱乐部的规划啊，说俱乐部呢本来就想给自己个儿规划的啊，都是前锋那个位置的，所以他认为对国家队用处不大啊，就把这事儿忘了吧，等等等等。但是我想说的，虽然走的是俱乐部规划的直接的这个啊，就跟俱乐部相当于发生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是中国足协乃至更上一边的来批准规划这件事儿的，就规划队员这事儿啊，要走很多各种各样的程序。80KG 它没有那么的简单啊，所以这个啊真的是给中国足球带来这样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机会啊。但是无奈，刚才我也分析到了，这国足的实力好像咱现在不太允许咱进入到世界杯当中了。 哎，咱们再等等吧， 哎， 再努力努力吧啊。 所以认清自我啊，也是人生给各位可能上的一课。哎，有时候对自己的一个评估过高啊，等等等等的。啊，你实力要没达到那个程度，好像也真的不行啊。 嗯，红果儿也说啊，上的一课什么样的一课呢？养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孝敬父母珍惜眼前人。哦，那这一课还真是挺深刻的哈。 没错， 这课上的。 哎，是，这边还看到有朋友，哥大爷他说了，最近人生给他上的一课就是父母的生日一定要记住。啊，今天是哥大爷的父亲的生日， 嗯， 也是。祝您的父亲生日快乐，同样我们也祝愿全天下的父母都能够身体健康，天天快乐。而且呢，这两天大家也都始终关注到孙海洋夫妇找着孩子这事儿，今天这事儿好像有最新的进展，等一会儿我们再给您做详细的一番介绍啊。 嗯， 你看， 是的，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您在人生当中上的最重要的那一课。 哎呦，是啊，当然刚才咱们聊到规划球员这件事儿了， 嗯， 你说艾克森他们一回巴西呀，啊，再想说这个。有一首歌唱的挺好，说我的爱情鸟就不再飞回来了。 嗯， 那你说 我的爱情鸟 啊， 一去不回了 啊。是啊，那我们这几个规划球员啊，这个也是，虽然咱对他不能说用爱情来形容吧， 嗯， 但至少是有各种各样期待之心，承载着我们各种期待的这些鸟啊，飞到巴西去还能飞回来吗？ 肯定飞不回来了呀。 你看， 人就打算这个回家养老了。 哎呦， 在咱们这儿这个钱也挣够了哈。名气有没有挣到，也许他们并不在意了。 是。 总而言之，这个兜里是装满了，你就回家好好享受一下阳光海滩吧。 啊，你看今天呢，也关注到了国足是结束在上海的防疫的观察期了，返回各自的俱乐部的球队，而足协高层前往北京与体育总局的相关领导就未来国家队建设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艾克森这个离队这件事儿，确实，因为艾克森他是规划球员当中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啊。当年为什么说就是那会儿说规划呀，这个浪潮很高啊，呼声很高，就是因为艾克森规划之前太厉害了，就大家觉得哎呀，能把这艾克森弄过来。有那表现的话，国足这我们出现板上钉钉了，肯定能出现那感觉了啊。对呀， 没想到呀， 没想到啊， 没想到呀。 艾克森一到规划完之后了，一到国足了，好像这个游泳圈比我还大，你看没控制好体重啊。 这 哥们儿，当然你看国足接下来当务之急是什么，既然咱已经留不住艾克森了，人家鸟已经飞走了， 嗯， 能不能把蒋光太给留住，你看。 不知道呀，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蒋光太在广州队的工资呢不算是非常高的哈，而且作为球队中后卫位置上的这个稀缺的资源， 你看， 之前呢也曾经有像什么申足啊、山东泰山啊等等这样的俱乐部呢和他传出过绯闻。此外呢，上海海港后防线上的这个外援中卫麦斯托维奇连续出现了伤病问题，未来据说哈，这个上海海港和蒋光太没准也会私底下有一些小接触。 哎呦， 现在你看吧，这个资源稀缺，该回去都回去了，留在国内的这些规划球员可用之人也不多，所以呢，这个估计啊也会形成一股疯抢之势了 啊。哎呦，所以艾克森等等规划球员，人家万一一去不复返了， 嗯， 这个跟我们话题有连接啊，这事儿给我们人生上了一个什么样的课呀？ 嗯， 我突然想到了， 好些有些东西啊，你光靠钱就能解决一部分吧， 哎， 但是买不来啊，他对你这个是，我就想为你效力这个事儿， 死心塌地啊， 对啊，啊，或者说真心的，我就想为了促进中国足球的这个提升啊，我宁可来踢再踢半年，我跟家里怎么怎么样的，这人家没有这觉悟，说实话， 人家说白了就是利益关系， 没错， 你不能说人家生性凉薄还是干嘛的哈，人就是过来拿钱给您办事儿的，那现在呢这个您也拿不出钱了，那这事儿呢咱是不是要继续办下去就两说了呀， 是啊，所谓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 可不 吗，哎呦，这规划球员好像没替咱消多少啊 事儿倒增添的事儿倒挺多啊，灾倒没消多少 啊是好像这个就给越南队给消了，其他都被人家别的球队给 消 了 是这个样子的啊， 哎是 啊，但是呢你说在这个奖金的刺激之下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状态的反弹啊，成绩的反弹啊，这也有可能， 哎， 你看这个马上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要开始了哈， 是 争冠组保级组的赛程安排也都出来了，第二阶段八轮比赛呢是从12月12号开始到1月4号进行，那据说现在有一些球队哈就在什么奖励机制等等方面开始做文章了，因为也要确保或者刺激球员能够在第二阶段呢好好踢，这其中就有深圳队， 哎，有， 哎，还是有钱，哈哈，深圳队呢昨天进行了壮行会啊，在这之前呢他们就打下目标，说这目标就是打进前四，争取拿下下个赛季亚冠的资格。 你看， 而他们这个奖励机制呢，听着还挺诱人的呢。据说之前哈，深圳市政府就说了，打得好就资助俱乐部3500万，还有他们所在区龙岗区政府也会资助2500万。随着深足已经打进了争冠组，那么这6000万确定会在季后赛赛季之后入账。这对于处在寒冬当中的中超球队来说，6000万啊，真是一笔大数目了。 哎呦，是，哎，我这突然又从这个事儿悟出来了一点， 嗯， 啊，就是今天我们聊一聊最近什么什么事儿给我们人生上了一课。我觉得给中超所有球队都上了一课是什么？啊，有钱的时候啊，最好别那么可劲儿花，是吧， 嗯？ 就我们也是，人生也是。哎呀，最近好像公司挺红火的呀，哎呀，发了好多好多钱，有的朋友就可劲儿造了。月光族也不存钱等等的，不为未来去储蓄， 哎， 那能行吗， 啊，是的是的， 你看， 关于储蓄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做个小广告啊，可以在晚间的7:45时候呢去关注我们一档保险类的节目，十分保险其实就有和这个财富增长啊或者管理我们财富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看一看，想不变成月光族那我们就得前期有所准备，啊， 哎，是，来分享一下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的情况，大家今天的手啊， 嗯， 都很勤快哟，李欣就是我今天排名第一了，这是位新朋友啊， 嗯， 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家里人，第五1908，第六1717，第七孙东龄，第八3255，第九7720，第十7250，第十一高宝利，第十二大辉698，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哎呦，这也给各位上了一课是什么呢？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就点赞， 嗯， 是吧，这也是1908今天怎么 你别催大家催那么紧， 你看 谁还没点事儿啊， 啊不行，我必须得给1908下责任啊1908你现在排到第五了， 嗯， 好好的这个反思一下吧 不是他今天要不就修阳台， 哎， 要么修热水器 啊，是， 哎，家里他是顶梁柱啊， 哎对， 嗯， 啊1908也是我们点赞助力榜的顶梁柱啊， 是 跟您开玩笑的1908 啊，别有负担 啊， 哎，是是，咱们都是快乐听节目快乐点赞的事儿啊。哎呦，这边还有朋友啊，1908提到了说这个，说青岛队欠薪8个月还几个月的啊，有球员说不发薪水就不去赛区了， 是啊， 你看这昨天就爆出来了， 哎， 但是怎么着吧，这比赛我真希望他都给踢下来， 嗯， 完完全全的全心全影的把这比赛给办下来之后了，我们中超，你可以说他这个精彩程度下降了，但至少他办下来了今年的比赛啊， 哪怕没有什么外援哈， 哎， 哪怕这个状态也不是很好，反正咱们自己关起门来， 啊， 小锅小灶的，咱们自己先踢着， 没错， 嗯， 这边荣成斋说是生活给他上了一课，是说啊，通过中超的事儿，他说中超的这个欠薪怎么好像是变成一个日常的事儿了呢吗， 哎， 这不是这不是这不是俱乐部的行为啊，也不是说这个管理层的一些存在的问题，这是哎呀一连串的问题，解也解不开，一团乱麻。 这就是简单的就是没钱了。 简单的表达也可以这样啊。 哎，是，西餐奇桥他说了，李铁给规划球员上了一课，就是不用你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后来不也用了吗？ 有点晚， 起到效果，对， 为时已晚。 是，我给李铁指导找一个小理由吧。 哎、好， 就是可能确实由于啊，相关热身赛是比较少的，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机会去演练阵容。所以你看这个十二强赛比赛好像一场比一场打得好，他后来真的有点摸着这球队的脉了，包括理解到规划球员的这个能力实力了，但已经晚了，他已经下课了，所以这又上了一课什么呢，当教练也不能慢热，该出成绩赶紧出成绩。比如说这个李霄鹏指导，你说李霄鹏指导这上任以后了，有媒体分析了，处境不比李铁强多少啊， 那肯定啊，这上来之后呢，千万不能慢热，得火力调到最大，快火爆炒。 哎，是希望国足包括中国足球啊，能通过这一阵爆炒，啊，把这菜味儿咱能把这味儿，咱先不说能多好吃了，啊，至少说这菜炒出来以后了，别出啥食品安全问题就行， 是 吧？ 先得把烟儿冒起来吧，啊， 哎，对呀， 啊，一碗凉菜 啊，就是至少你把这锅豆角得炒熟了，我们吃了以后这。不至于食物中毒才行啊，是吧？你看 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给你，你给铁子哥找了理由，很多朋友给1908找了理由， 哎，是吧？ 说他换了手机了啊，说他在外边喝酒呢，反正就是也挺忙的。 你看 啊，人家这么忙的情况之下还能进前五，这实力水平 是 可想而知， 就相当于梅西了。我在场上不怎么回防啊，不怎么参与进攻，我都没事能进个球呢，是吧？这有点凡尔赛了。林芳倩他说了，最近人生给他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呢，说水晶不炸问题不大，千万别投，这顺风不浪逆风不投，说这话应该是电子竞技那边的林芳倩，应该是年轻朋友啊，喜欢打电子竞技，确实了，这个就是这样的，有的电子竞技里边一逆风了，或者队友说表现不太好，自己就投吧，什么叫投，投降 啊，投降的意思， 对，比如说五个人 逆风是什么意思呢， 逆风就是对手感觉就快赢了啊，怎么都打不过了，然后我们说五个人合计了，投票吧，如果四个人说是这个投降，自动本方的水晶就炸了，就不用对方推了，就这样的， 自己就不战而败了 啊，对呀， 顺风不浪，顺风就是我打，我们打，我方打得好的时候咱别作妖， 胜不骄气不馁，就这意思，您说的很有道理，而且啊，人生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迹，我觉得这句话送给国足也是，咱们逆风也不投，韩国媒体说了，国足出现概率0.00%了，就是零了， 就是0%嘛， 0%了，但咱别投降，一场一场打，没准对方失误了呢，说对手突然浪起来了， 或者对方觉得你这是一个什么小队啊， 对呀， 你这出现概率都零了，那我不是在你身上拿分的吗， 没错， 就看我使劲折腾吧， 你看， 结果人就翻船了 啊，是啊，所以看咱国足能不能捡个漏啥的，今天咱们晚高峰的5点到7点2个小时向蒙康乐给各位聊一聊，哎呀，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堂什么什么样的课呀，这好像是有很多的经验或者教训跟我们分享分享，另外体育赛场当中有哪些人和事给您上了一课，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都可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给位继续的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从只会在永定河上打呲溜滑，到举办上千人规模的冬季冰雪运动会，以山闻名的门头沟区打出冰雪运动组合拳，在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邀请冰雪进校园。门头沟体育局竞技体育科科长万丽介绍， 门头沟区啊，从2017年至今已经举办了4届的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每年啊大约都在11月到12月之间面向全区的中小学，这个具体的比赛呢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高峰的5: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周四，我们主要聊的这个话题呢，说一说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课。 哎呦，这个话题还是很有深度的呀。 啊，这一课呢，有可能会让我豁然开朗，有可能呢让我深受打击，也有可能呢让我倍有信心。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生给我上完一课了，我顿悟了，然后 顿悟到哪儿去了？ 顿悟之后，我这生活变得更好了，然后我给别人上课去了。对，就咱别总让生活给我们上课，我们也给生活上上课，能不能行？是吧？ 目前没有这个水平， 哎， 目前还是在被生活各种各样捶打着哈。 这边歪他说了，哎呀，人生最近给他上了一堂课，就是所谓的人走茶凉啊。哎呦，您是最近退休了还是怎么着了？是关注到了您退休了之后或者什么了啊？不管什么事儿了，好像别人对您的态度是不是有变化了？但我认为这都是正常的，只要您还有真心的朋友，包括您的家人关心您，其实就已经足够了呀。 或者您的这个注意力也可以转移一下，找点别的事儿去管一管。 哎，是，这边还有金豆豆，他说了，今天的太空授课让他是相当的有感触了。可不是嘛，这个太空授课没看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回看一遍，肯定会有很多的获得感啊。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说到国际足球啊，今天呢有一支大豪门， 哎呦，还能算是豪门吗？现在 曾经的豪门吧， 应该算是豪门， 破落贵族啊。怎么，哎呦，我这么说，我好刻薄呀啊！ 我最近反正总看《红楼梦》，挺愿意跟着 破落户 巴萨，要不然去看《红楼梦》吧，是吧？希望他能够赶紧的恢复一下啊！哎，你说，对于巴萨这种豪门级别球队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是不是人生给这个俱乐部也上了很深的一堂课呀？ 一大盆冷水在脸上胡乱的拍了。 哎，是啊，深深教训的一堂课吧。现在马上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你好啊。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呀， 夏萌好。 天英，我们也关注到了巴萨这，你说21年以来首次欧冠的这个小组赛，哎，这被淘汰了。你说这事儿，而且是0-3输给了拜仁，真的我是没想到，梅西离开巴萨这事儿，首先我之前就没想到。另外，梅西离开巴萨了，难道巴萨就彻底的告别强队的行列了吗？这可能也是一件没想到的事儿。天英，跟我们说说，你觉得巴萨未来它的一个发展，是不是就是逐渐告别顶级强队这样的行列了呢？ 我觉得不会哈，首先说昨天那场比赛吧，就是巴萨客场踢这个拜仁。其实那场比赛之前啊，就是在别的节目里面啊，我当时也说，我就是感觉那场比赛，拜仁主场会大胜巴萨。为什么？就是这场比赛的之前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巴塞罗那，就是他有的时候有好几次，我们都知道巴塞罗那有这种大翻盘，对吧？大逆转。但那个时候的巴塞罗那有几个特点，第一，他的这种战术体系非常完整，然后第二，他有的确非常优秀的球员完成他的战术体系，有保证他有强大的这种执行力，有很强大的输出，这是第二。第三，那个时候的巴萨的心气儿非常强，就是一个球队的心气儿，你能够感觉得到，就是无论他当时成绩是好是坏，是强是弱，这个是悲是喜，你都知道这个球队他心气儿在那儿，打就是打不垮。而这一段时间的巴萨，其实我们看到，即便是哈维回来了，整体来讲巴萨的这种状况状态啊，特别是人员硬实力方面其实已经严重不足了。而且在这种打关键的比赛的时候，打这种逆风球的时候，其实巴萨的这个心理上面的优势也没有了。曾几何时，这个宇宙巴萨天下无敌，对吧？ Tiki Taka 这个打遍世界无敌手，巴萨落后4个球你都不用担心，那肯定能扳回来。但现在这个心气儿没有了。所以这场比赛啊，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拜仁在主场也是就是各种数据全面占优， 其实巴萨整场比赛只有七脚射门，两次打正，而且整场的控球率，巴萨其实是被拜仁给反超了很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巴萨是真的是处于一个下风。但是刚才康乐也说了哈，就是说会不会长期这样？不会。我觉得巴萨球迷不用担心，是为什么？世界上永远有两支最伟大的球队，巴萨跟皇马。最近五年是这样，最近十年是这样，最近二十年是这样，最近三十年、四十年一直是这样。巴萨、皇马永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或者是最伟大的球队，或者是最伟大的球队之一。他永远不是一支弱队。巴萨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如果老巴萨球迷其实会知道，巴萨曾经就是几次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低谷，但低谷之后都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反弹，跟长久的这个阶段性王朝建立。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也是巴萨的短暂低谷。一旦有两个条件啊，一旦巴萨这个自己这个拉玛西亚这个小朋友们再上了一波，咔嚓一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或者巴萨再能在江湖上再寻到一个这个顶梁柱一样的球员，梅西一样的球员，那咔嚓一下巴萨这个又回来了。反正以巴萨的基础在，没问题。 是我们今天话题说说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我觉得是不是巴萨这边也吸取相应的经验教训，就是给他上了一堂什么课呢？陈震提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是有道理，说是不是这个拉波尔塔作为的巴萨的掌门人要有主要的责任，因为这个拉波尔塔他跟梅西私人关系就不好，梅西好像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拉波尔塔就离开了巴萨这个俱乐部。我看有球迷说了，巴萨做的一个最大的昏招就是把球队自己的国王梅西赶走了啊，结果发现球队这个不像之前想象的说，哎呀，梅西怎么又占球权啊什么的啊，没有梅西小组你都出不了线。天星，我想问的就是，是不是像巴萨这个俱乐部，你像他换一个，比如说更加靠谱的这些啊，这个人的话啊，管理层马上这个成绩会有一定的提升呢？ 对，因为我相信哈，就是巴萨现在的问题，其实大家看得到啊，就是他的，我们都知道巴萨有体系，但体系是需要人去执行的。巴萨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他没有原来世界这些顶级球星了。大家回想当年这个世界足球先生金球奖评选的时候。你选五个人，里面可能有三个是巴萨的；选十个人，里面有四五个是巴萨的。这就是实力，他就有世界顶尖前十个运动员当中的四五个。但这段时间巴萨已经没有了，而且梅西啊，这种刚才咱们说，哎，能不能再碰到一个梅西？我跟你讲，我觉得梅西的上一个人就是马拉多纳，然后中间可能隔一个罗纳尔多。这历史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世界上只出产了这三个人，我觉得有幸都加盟过巴萨。巴萨把他们都招到过麾下，但是这种人可遇不可求，上天这种人是空降的，这种人是挖不到找不着，是不会通过你的这种培养就能把他给出现的，都是天赐神人。所以说就是对于巴萨来讲啊，放掉梅西，我同意刚才康乐的意见，那真的是他们的这个巨大的一个错误跟损失。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好，再见。 哎呦，另外给巴萨还要上一课的是什么？得接受自己不是那么强势的一个球队了啊，这个是真得慢慢来接受。 嗯， 你说心理上他能完全接受吗？球迷不一定，巴萨球迷曾经的宇宙队那心气儿多高啊，但 是你看，慢慢的就习惯了吧， 没办法。 这不我看见大脚青叔叔说这尤文的低谷也特别长， 哎呦， 尝着尝着吧，似乎曾经的那些老意甲球迷也都习惯了这种状态了 啊。阿森纳的低谷也挺长的， 嗯， 是这个英超的，包括刚才提到了米兰的这个低谷，最近不也都在低谷期呢吗？ 嗯 啊，所以有几支球队处在低谷，那肯定就有新贵顶上来了。 哎， 这是国际足坛好看的一点，你方唱罢我登场。 嗯 啊，真是强队啊，可能没有永恒的强队。 你说现在这个新贵应该就算大巴黎了吧？ 啊，大巴黎肯定是 啊。英超那边还有一个什么纽卡斯尔 啊？对， 啊， 喜鹊纽卡斯尔，包括前些年的像这个切尔西，现在都不能算是什么这个新贵了。 嗯， 人家之前十年之前起来的，一直是强势，然后逐渐建立了自己所谓的这个底蕴，包括球迷的群体。啊，另外你像巴萨的主教练哈维啊，赛后就说了，很遗憾，但没办法，拜仁确实强大太多了。他希望巴萨能够从零开始，那意思就是我得告诉球员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那就是 我们得同舟共济才行。现在这巴萨已经不是我那会儿的了，他就那意思，不是我哈维、伊涅斯塔、梅西在那会儿的巴萨宇宙队了，接受这个现实吧。啊， 这 也是一课呀。 嗯，马卡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哈，一般我们知道这报纸头版头条肯定都是一些这个时政方面的大事儿。 你看， 好家伙，今天马卡报的头版头条就是巴萨没有出现，21年来首次被淘汰哈。 哎， 巨幅的海报。 哎，对，这个没办法，慢慢来调整嘛。但是我也是支持天鹰的这种观点和看法。巴萨，因为他不是说单纯靠买球员的这样一个球队，他建立基础是拉玛西亚的青训体系。真的，这点巴萨特别厉害，我自己能够培养出球员。所以，万一你说拉玛西亚过两年再培养出来一个梅西啊，或者说这个伊涅斯塔等等这些人， 很有可能，只要有时间，只要这个巴萨的球迷耐得住性子，可以等待， 哎， 相信有自己造血机制的这种球队，早晚有一天会再次崛起的。 哎，是，所以，最近人生可能也给各位上了一课，什么？ 嗯， 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别轻言放弃。你说轻言放弃了，那你就没有机会了啊！ 是的， 必须得像巴萨这种，从头再来吧。 嗯。 从头再来，那歌别总放给国足了，各位，给巴萨我觉得也能放一放。 怎么听着你今天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啊，并没有，反正今天啊，就是主要是看到梅西这个事儿啊，确实想有很多的这种感慨。 嗯， 啊，梅西对于巴萨，我觉得给他上了最重要的一课是什么？现在好多人都怀念梅西啊，尤其是这个俱乐部的人，所谓的旧爱还是最美呀。 哎， 在感情的这一端上也是这么回事儿啊，有时候旧爱确实很美呀。 半夜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错过就再也遇不到那么好的人。于是心里不是漂浮暖暖那个吻，从此能付出的情爱也不完整。我不知今找寻很想他的情人，但是没有谁有想他的灵魂。旧爱还是最美，美的东西往往太早枯萎，后悔时的泪水又特别让人觉得无力疲惫。旧爱还是最美，有时分手不是谁负了谁，两个对的人却在错的时候爱了一回。 哎呦，所以这首歌《旧爱还是最美》啊，这个应该是最近人生给巴萨上的一堂课。梅西才是最美啊，人能不美吗？人刚得了这个金球奖了，是吧？ 但我觉得他还是别留在巴萨了，也挺好的。你这和管理层，关系如果闹不好的话，人会很难受、很别扭的，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职场上的发挥的哈，球场上的发挥的， 影响心情、 是是是，所以还不如，尤其是你都已经有这么高的成就、这么好的成绩了，那为什么不去找一个让自己能够舒舒服服的啊，创造好成绩也好，或者说给别人去制造一些好机会也好呢？ 哎，说的太对了、哎，我觉得好像梅西也会思考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哎，最近人生给我梅西一个上了一堂什么课？未来无限的美好啊、大家记不记得梅西当时新闻发布会离开巴萨那哭的大鼻涕都哭出来了，多难受啊。 是的， 哎，但 是他从小成长的地方嘛， 啊，对啊，但是没想到跨出这一步之后了，真的未来无限的美好啊。 嗯， 啊，所以大家有时候遇到困难或者什么艰难的抉择，不要受困于一时一地，不要局限住， 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迈出那一步，未来无限的美好啊。你看这边有朋友还同意我们俩刚才的这个观点啊，就说了关于梅西这个事儿，这是四铁歪五，也是个新朋友，他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啊，放心吧，巴萨不会跟国足一样永远在那河西来回的那转悠是吧，像磨墨一样。哎，确实，因为刚才给您提到了巴萨他有自我造血的能力啊，所以说这支球队啊，他的未来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啊。所以人生还给我们一大很重要的启示，或者给我们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课，始终保留对未来的无限的美好的畅想啊，有可能有一天你就能像梅西一样达到了事业的第二春。这刚才谁说了这个退休之后了，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好像说那意思人走茶凉啊等等等等的，灰太牛郎刚才也说了啊，他就退休了啊，结果是同事们朋友们对他依然很好啊，这是人生给他上的一课啊，说明您这些同事和朋友没白交当年呐。 忽然好想旧情人的柔软双唇。 好，今天晚高峰5点到7点2个小时，夏萌康乐陪伴着各位，咱们一块来聊聊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课啊，都上了什么样的一课呢？给我们进行一些分享吧。而在体育的赛场当中，又有哪些人和事儿给您也上了一课呢？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林书豪，之前好像说他这个感染之后了，有朋友对他就说，哎，还能打球吗？等等等等的，人生给很多遇到困难的这个运动员也上了一课，你只要不断的努力奋进的话，未来无限的美好，前提是你得够努力才行啊， 前提是你得够听话才行啊。 哎呦， 你看这个英超那边有几位球员哈，这个一直都在呼吁着说，最近一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呢在肆虐全球，号召大家呢还是该戴口罩戴口罩啊，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呢就可能比较自由洒脱吧。 你看 这个由于队中有多达8名球员最新检测出了新冠检测成阳性，所以这个热刺俱乐部没办法啦，欧洲协会联赛小组赛就要拖延往后延了，对雷恩的比赛呢就打不了了哈，什么时候比赛也不知道呢，而且这个雷恩现在弄得也非常的不高兴， 你看， 因为他们就说你已经都到我这儿了，而且呢这个确认的邮件也回了，说可以照常比赛。 哎呦， 你们都到我们都已经到伦敦了，你们才说我们不踢了，择日再赛。所以雷恩现在很不高兴啊，说这个他们要申诉，这必须要申诉啊。除此之外呢，这个热刺不光是杯赛打不了，联赛能不能打也得打上一个问号。照这路子下就肯定打不了了 啊。是啊，所以人生也给雷恩上了一课呀，是吧？这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这很多突发的事儿，这也不是热刺他想这么做的呀。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防患于未然的嘛。 哎，是啊，所以大家在疫情期间把口罩都戴好吧，这是最近一两年给大家上的最重要的一课，要做好防疫的相关工作。看一下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变化了，9489今天第一了，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1908，第四1717，哎，攀升第三了。第五孙东玲，第六李欣就是我，这是个新朋友，也是很厉害。第七家里人，第八3255，第九7250，第十闲人北三，第十一早知道尿炕，第十二7720CF。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啊！哎呀，了解了人生给我们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哎，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当年我初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啊，他就是各种各样激励我，说康乐啊，你得好好学习，以后得考上好的大学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人生的好像某一刻啊，就是从很小的时候给你种下了心里的理想的一个种子。这种时刻是最最关键的呀， 种太阳是从小种子开始发芽的哈。 哎呦，那我又想起我幼儿园的老师也挺好了， 嗯， 当年就说了，康乐你以后适合当主持人，说过这话吗？我还真有点忘了。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夏萌康乐继续回来跟各位聊起呀。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Smart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7天。 最新鲜的资讯。 3、2、1，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什么时候被上过一课？好像这个情况呢，多半哈都是属于自己挺被动的一个状态。 哎呦， 就是说自己肯定是处在一个怎么讲呢，稍微弱势的环境当中。 哎呦， 然后有一个强势的力量过来给你上了一课 啊。当然还有有没有主动说我就想让生活给我上一课的？ 哎，应该也有吧。 是， 就主动投身到那些，比如说哈，前段时间不是招公务员嘛？ 哎呦， 很多年轻人呢就选择专门去那些艰苦的地方 啊， 是专门去那些地方让生活给他们上一课。 另外这边看到家里人亲爱的们都在说这个话题呀、灰太牛郎他说了，国足好像总让我们上这么一堂课呀，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哎呦，这又提到感情了。但我觉得吧，有时候就算知道伤心是难免的，那咱们该投入也得投入，是吧？你说这个事儿很难做了，您提前就知道难做了，难道就不去做吗？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明知国足出不了线啊，咱们还得能当做有希望去那么去看。 哎，你要是按这个逻辑算的话，那我觉得国足也很厉害呀。明知道出不了线，明知道自己就这么几两的水平，我还是要突破自我，突破自我的最差底线。 哎，是、经常突破自己，这个我认为它是可能是这个生活给的一种压力。你比如说国足啊，每次你都突破自己吧，没办法，就这样实力使然。但另外一点呢，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所谓百折不挠啊，这赢了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期待，但经常达不到这种期待，也会有一种其他的获得感，就是你能总结经验也行，就怕是什么呢？学费交了很贵了，结果上完课了，上很多堂课了之后，你还总忘，经验教训还总记不住，你比如像国足似的， 啊，这么多多少经验教训了，我这咱们要把这经验教训写成书，好像是也能卖挺多钱吧。 我估计这书吧，你要是这个编辑个一两年肯定都编不完 啊。对呀、啊、 一个浩瀚的工程啊。 前段时间不是所罗门群岛不向国足来取经来了吗？ 这个咱也写不出什么武功秘籍给人家带走啊。 哎， 嗯， 咱们尽量吧，以后做到了。生活给我们上了很多堂课，咱得总结出拿小本本记住才行啊。 我觉得咱们现在是状态就叫做屡战屡败，然后再屡败屡战， 哎， 这么一个无限的死循环当中 啊，是，反正是精神力量是挺可嘉的， 啊、 抗造， 不断的在推倒重来，推倒重来啊， 哎呦， 这也确实是一个一大奇景了， 哎，当然了，这边唯有战斗也说了，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 嗯，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啊必有， 什么车？ 这是一句广告词儿。 嗯 啊，另外我想说，有路必有您的脚步道。 嗯， 这世上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有路了。 嗯， 啊，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就给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说这句话，给我们上了一课。 是的，反正男足那边呢，这一课又一课上的啊，一直拖堂拖到现在还没下课呢。 哎呦， 女足那边呢，我们看一看有最新的动态了啊，不知道女足那边前段时间上的那一大堂课，会不会给女足姑娘或者说给中国女足注入强心针，带去变化哈？你看这昨天如果大家都关注的话呢，就是看到了足协官网公布的新一届的中国女足的集训名单。这份名单基本上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到的女超联赛赛场上的精英球员都在里边了，还有海归球员唐佳丽和沈梦雨也都入选了。另外呢，有一大最要关注的就是女足国家队的领队变成了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陈应表。 哎呦， 这就意味着以后是不是总局就直接负责女足的日常管理？ 哎呀， 原来的这个领队郑超勇呢是担任副领队了。那么同理可以想到哈，那是不是男足接下来也是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呢？ 啊， 哎，之前说这个以后男足、女足国家队直接由总局管了哈，看样子这事儿就势在必行了呗。 哎，是，所以这个以后给主教练、国足们上课的，足协上不了课了呢，是吧？其他方面给他们上课吧。 总局直接管了啊。 哎，是。 那么女足大名单当中呢，这个武汉和江苏女足是大赢家，分别有七名球员入选。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老门将赵丽娜重新回归了国家队，而之前跟随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和奥运会的主力门将彭诗梦呢就没有入选了。 你看 这个赛季彭诗梦主要状态也不太好，所以没有入选很正常。 哎，是。 嗯， 当然女足这边啊，大家总说女足啊，最近可能说是吧，哎，总结总结，人生给女足上了一堂什么课呀？我觉得有一堂课很重要， 嗯， 中国女足还是需要球星的。 哎，好歹女足姑娘们是吃过见过的，站在过巅峰的哈，想要重新这个组建球队，重新找到辉煌，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大概前面这个英雄前辈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个榜样可以学，就比男足发展的路子呢要明朗的多 啊。是， 嗯， 反正都不好发展。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对，但是女足，另外我想就是刘洋。能去这个海外踢球的还是多踢球。 哎，是的， 不一定非得是注重所谓的这个集训等等的，就是有的时间足球队啊，集训时间过长，效果这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好的。 就不论是女足也好，包括男足啊，除了吴磊，是不是有更多年轻球员啊？这吴磊也不算是年轻的了哈，有些小球员是不是也能够出去？ 哎， 包括接下来这个男篮啊、女篮呀、啊，有条件我们都到外面去看一看、走一走，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多好呀！ 哎，对呀，当然这边说到上外边去看看这事儿，有一些中超的前外援，那肯定将会加盟的都是国外的一些球队了，大牌的球队有的是。哎呦，这说到是巴坎布大概率加盟塞维利亚队啊，西甲的一支不错的球队。这是根据西班牙媒体 Dirago 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说冬窗的时候有可能巴坎布就自由身正式的来加盟了。 哎，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他的传闻好多呀。 是啊， 一会儿这家一会儿那家的 啊，自由身。 嗯， 本来踢的还挺好的巴坎布，这再加上一个自由身啊，谁看不眼馋啊？赶紧到我们队来吧！ 哎呀，可是就是咱也只能有眼馋的份儿了哈。 哎，是，所以这方面又给人生又上了一课什么呢？啊，这个队员啊， 这自由身卖了，我总觉得稍显可惜，这稍微卖上点钱是不是能挣点钱多好啊。 你是想说咱们这边又怎么损失了啊？ 哎，是，反正巴坎布这边看一看吧，他未来在西甲，有朋友刚才出主意的时候，这个西甲当中啊，巴萨现在不是属于重建过程当中吗？啊，巴坎布能不能去支援一下巴萨的这个前锋的事业呀、啊？ 哎呦， 兔饼的事业吗？ 我还以为说这个中超能不能从巴萨那边揽几个，状态现在在巴萨那边，西甲那边不太行的，中超这边还行的呢啊。 中超这边要不起，现在关键是、 啊、谁家都没有这个余粮了啊。 对，这边语文数学他说了，以后别让联赛给国足让路了。联赛切割的七零八落，一周三赛，这不是要把人累坏吗？累受伤吗？等等等等，他认为这个是最近人生给联赛上的一堂课呀。 嗯， 确实是，就是中国足球的世界杯固然这个目标很重要，但联赛的健康有序的发展才是这个中国足球的一个根基所在。你看，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叫青训，另一条腿叫联赛。当然今天我们还关注到了是。哎呦，关于中考这件事儿，刚才有朋友说得让我们详细给聊一聊啊。 嗯，原来是中考体育成绩的一个改革，今天也是重磅出炉了哈。这是北京市教委今天发布的《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和健康考核评价方案》，这其中就提出了中考体育成绩由过去的30分提高到了70分。这个不光是分数的提高哈，这个整个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方法也有很大很大的变化。那马上呢，我们将会去连线本台记者徐真，我们听一听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以前很多很多人家长啊都去诟病说这个体育中考就是现场考试、应试教育特别严重哈，过程影响了最终的这个走向，还有体育考试内容供给类型不足，学生们自主选择的空间小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吧，这个中考体育考试诟病还是挺多的。 哎， 这一次发布的方案特别增加了过程性的考核，过程性考核呢包括体质健康考核和体育与健康知识考核这两部分。这两部分考核究竟有哪些内容，类型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马上来问一问徐真。 好，现在连线的是本台的记者徐真。徐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呦，大家都非常的关注的是今天的这个中考体育的事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采访的一个最新感受？ 好的，今天上午呢是举行了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的发布会。那北京的中考体育的考核呢也是迎来了很多新的变化。那考核的评价方案呢主要是包括过程性考核和现场考试两个部分，总分值呢是70分。那其中过程性考核是40分，包括呢学生体质性健康考核以及健康知识的这样的一个考核。那体质健康考核实际上就是目前运行多年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包括像体重指数啊、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1分钟仰卧起坐等等，这个在学校的日常体育锻炼当中呢会经常练习的这种体育的项目，那家长和同学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那在4年级、6年级和8年级的第一学期呢会进行考试，每一次呢是10分，共计是30分。那健康知识考核呢采用的是这种开卷形式来机考完成，共计呢是10分。那这一次的改革主要增分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这两个部分。那过程性考核呢实际上就是让孩子们积累每天健康生活的点点滴滴，以此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那现场考试呢是共分为30分，是在9年级由市级统考，考试的内容呢划分为4类，共计22项，比以往呢是增加了像乒乓球、武术、游泳、羽毛球等等，一共有14项。那除了第一类当中的这个中长跑是必选的项目之外呢，剩下的3类每一类呢都可以自主的选择其中的一项来进行考试，这样呢也是丰富了孩子们的一个选择。那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是从2021年公布之日起开始实行，分年级过渡逐步的推开，直到呢全面的推行。那这一次的改革可以说能够让孩子们尽可能的选择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项目，在集体合作、个人技巧、对抗竞争、包括耐力等方面呢有一个更完整的这种体育精神的获得。那比如像乒乓球和羽毛球在竞技体育当中也是我们国家的传统优势项目，那可能加入了这个体育中考之后呢会更加巩固我们在这几个项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实力。那可能还有一些孩子性格会比较内敛，相对来说呢不太擅长这个群体项目，那可能武术和游泳呢就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今天下午我也是采访到了一些家长对这个改革的一些感受，他们会觉得这个中考的这个体育方法呢会变得非常的合理和全面，而且能够很有效的促进小孩的这个身体锻炼，去加强这个身体锻炼，获得这个满分体育来说呢相对来说也会更容易。还有的家长也表示呢，孩子本来就是各有所长的，非要一样的项目呢可能有一些不适合的孩子也容易受伤，那这样也是多了更多的一个选择性，能够达到更好的提高身体素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还有家长说这个乒乓球啊对缓解视疲劳是有好处的，包括还有很多这种摸高拉伸的项目，感觉孩子们都能够长大高个。我这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哎，好的，感谢这一时段来自徐真的详尽的分析，咱们下回再聊。徐真， 哎，再见。 哎呦，是这个选项目吧，各位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又打开思路的一个空间哈，就是上这堂课未必是文化课啊，或者人生道理课，也可以是体育课嘛。 啊，对啊， 对吧？ 人生上了一堂什么课呀？哎呦，比如突然哪天啊，您在一个这个聚会当中啊，聚会说了，咱们先比一下吧，看谁跑得快。 哎呦， 五十米啊，对呀 啊， 或者说咱比一下吧。俯卧撑50个，看谁最先做完。 嗯 啊，然后呢，这个谁谁谁，我就跟谁当女朋友了。 哦哦，嗨， 你看， 这样的、 啊、真有这事儿。我记得我们大学那会儿，就是大学那一会儿啊，有一个这个文学课，当时都没想到，老师当时说现场就考了，说点了三个男生啊，你们仨谁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做的最多，然后我就是怎么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奖励啊！当时我就是觉得，啊，有的时候体育给各位上的这一堂课，啊，可能不只是说在什么竞赛啊，或者说特别的这个考试当中展现，而是在生活当中一些细节当中，你可能没想到，但其实体育就展现它的这个力量了啊。 嗯，我觉得体育课吧，给人生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倒不是说，哎，我对这项运动有多了解，我这项运动从事有多高超，而是说呢，它可以潜移默化的去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呢，哎，我们对于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哎，是。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体育运动的习惯之后，你的生活是不是也会随之而改变呢？生活改变了，那你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会随之而改变呢？而这些其实就是源于我们从小对于体育运动的认识。 哎，是啊，要不然我天天怎么这么精神啊，是吧？嗯、我之前有跳绳的功底在这儿呢，跳绳大脑跳完之后了，不是一片空白，反而相当的清醒。哎，这个就是跳绳给我带来的一课呀、啊。 嗯， 我有很多平时想不明白的事儿，我跳绳那会儿就想。哎，突然就感觉了，那会儿就大脑好像在清空的一个状态啊，其他的琐事都放掉了以后， 嗯、 啊，包括游泳，我觉得也是，在这游的时候，哎，想一些事儿，一会儿就想明白了。你看， 对，而且这些体育运动呢，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是去游泳啊，或者找一些专业的场地呀、啊，找一些专业的器材。 哎， 你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体育运动是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啊，你真的你身边任何一样东西，可能都能成为你健身的好帮手。 对呀、啊， 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长久坐的这些办公一族、白领一族哈，从早上8、9点开始，有可能一坐坐到晚上6、7点，像我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早上9点多坐到办公室开始，能坐到晚上7点，我们下了节目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哎，我最近就发现一个很好，既能够说缓解一下我的这个工作上的压力，第二个呢，也能够让我这个久坐不起的身体啊，也运动运动，就是爬楼梯 啊，哎呀， 咱们办公室在14楼对吧？ 真好， 我们这个我们办公楼一共21层，我就从1楼爬到21楼。 啊， 再从21楼下到14楼， 你还这么干过呀？ 啊，我每天都这样呀。 啊，你就为了爬楼梯？ 我就是为了，我因为坐的时间长了，人很难受嘛。 啊， 你的肩颈也很不舒服，腰腿也更难受。所以呢，就是我就想说，走一走啊，出去转一转啊。但你时间也没那么多，那怎么办呢？就爬楼梯吧，比在外边溜达这个运动强度要大一点。 爬楼梯相当好的一个运动了，它的这个心肺功能。等等的，尤其腿部的塑形很重要。 咱俩明天一块爬， 好像还有个爬楼梯大赛呢。之前 是的，垂直马拉松嘛。 哎，之前在国贸那边，我 就是 就 叫垂直马拉松。嗯 啊，是 还爬过什么东方明珠 啊？ 咱北京这边是爬这个，也是原来那个电视发射塔。 哎，是啊，所以体育真的是太好了。 哎， 体育项目等等的，哎，不知不觉就给我们上了各种各样的课，而且我突然想到了。 哎呀，我这天天有的朋友说了，你跟夏萌俩人怎么就是坐着俩小时腿不怎么麻呀？这个我跟您讲了，平时我也练深蹲呢，各位。 哎，所以就是想提醒大家哈，不要觉得我们好像每天在办公室一坐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自己的身体了。只要想照顾呢，就身边有很多小方法、小窍门啊，我们一块儿去进行沟通交流吧。 没错，咱们在视频里都能看到咱俩呀。等一会儿康乐，我给您来一个马步啊，我一会儿把这凳子撤掉，我这是这样的马步。站一会儿， 不光是马步，还得就是在这个梅花桩上站马步。 大家看我这站马步，我这声音怎么样？依然是 挡着了，看不见， 看不着是吧？我这马步这样的，哎，我这声音依然是气脉是这个足的。所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就是人生给我们上的一堂课，体育给我们上的一堂课是吧？哎，体育它有的时候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呀。哎，好像你没怎么就是，哎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啊？一点点您的身体就变得越来越好了，各位。 是的，尤其是健身哈，你不可能说我去个两三天，去个一周，马上就能有效果的。这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啊。对呀，夏萌 一定会有效果。 夏萌总劝我，我听明白了，就是那意思。康乐，你这腹肌啊，别太着急上火，八块是吧？这一点点都会有的。 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嘛。 是。哎，我最近看到好像在这个网站上有卖的。速成腹肌的那个， 哎，我本来不想说，我想说我一说出来吧，你肯定就哎找到一个这个捷径哈。我说别说了，结果还你自己惦记这事儿， 还真有哈，这躺那儿，他那东西在那颤，然后就是。那有用吗？我觉得不一定有用。 我觉得能把你这个皮肤上勒出一个八块腹肌的痕迹出来 啊。对啊，所以这个也是人生给我上的一课，啥呢？就有一些啊，他那个网购啊，那广告弄的。挺邪乎的，挺吓人的，这个特别有效果什么的，但买了我真的这方面没少花冤枉钱。买完以后呢，堆一堆了，说哎呀，这东西我不喜欢了，咋办 啊？ 就放在那儿让它静静的躺着了。 是啊，人生总是给我们上不同各种各样的课啊，这很正常啊，吸取经验教训，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我们只是期待着这个上课的一个学费。别交太多呀！ 哎呦，这种事情吧，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前车之鉴了。 哎呦， 可以参照中国足球 啊，中国足球。另外好像跟减肥有关的事儿，好像有朋友也说，哎呀，这给我上太多课了。 哎，是的， 用各种减肥方法都不好使。有节食，我觉得最不推荐的就是，一定得对得起自己的胃。还有喝什么这茶那茶的。好像也是有反弹， 也很伤肠胃的，就这茶那茶的啊，它里边也会有一些就是利尿的成分，吃多了以后对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都不好的。 哎，另外那种好像说这让你泻， 对， 那跟拉肚子的那东西有相关的 啊，而且依赖性很强，你吃就有，没吃不吃就没有。 哎，是啊，所以人生给我们还上了一堂课什么呢？要想减肥，您。还是管住嘴， 迈开腿 啊，必杀都强啊！ 说到管住嘴哈，看看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做的。为期三个月的三精准方法健康控制体重实践活动呢，现在已经收官了。参加活动的300多名小壮壮当中呢，60%以上都实现了体重下降。 哎呦， 这个项目的组织负责人就说呢，说今后哈，营养师还将会持续分享营养方面的知识，为家长朋友答疑解惑，也让小朋友们在吃动平衡当中健康成长。 你看 这个三精准啊，其实不光是小壮壮，小朋友们可以去使用，我们平时大人也可以去参考，它指的就是精准测量、精准分析、精准干预。这活动呢是由市教委发起的，在全市小学3-4年级征集肥胖或超重的小朋友们，由专家对学生的生活习惯、膳食情况等等进行精准调查和测量，并且对测量和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项目组呢依据分析结果制定出精准的干预方法，而且今后这个营养师还会继续参与活动的家庭呢去分享。这个营养健康的知识，推荐一些好的合理的膳食搭配的方案， 哎呦， 推动参加项目的家庭呢为孩子的一生健康打好基础。 哎呦，是人生还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是什么？哎，这个尤其是跟孩子有关系的得有规划才行。这三精准，精准测量、精准分析、精准干预，孩子体重就会有这下降了啊。确实，小孩我是觉得啊，如果说在十几岁的时候体重如果上来了 就是变成小胖墩儿这一类的体型的话， 后来很难减了， 真的比较难。 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 哎，是， 嗯， 虽然说这个肥胖些许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嗯， 但是我认为跟后天的，比如说家长啊，这个，所谓的吃喝方面的 饮食习惯、饮食结构啊，包括一些运动的方法哈， 对啊，都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啊。嗯，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了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本市的646所初中阶段的学校，33万余名学生会免费享受在线辅导了。市教委表示，在线辅导计划不是在线补课。在线辅导将与校内的供给相配合，为学生提供学科的精细化、个性化的特色分类辅导。而在线辅导的数据将会，形成分析报告、反哺区，还有校线下科研这样的一个区域，来提升学校的课堂教学的质量和作业设计的质量，为深化推动双减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啊。 嗯，除此之外，明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预计将会达到26.8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6万人。那针对毕业群体里的困难毕业生，北京也将会为每人推荐不少于5个岗位信息。据说呢，北京也搭建了实践平台，加大岗位供给，主动联系了40家高校毕业生职场体验基地，走访用人单位，整合需求信息和岗位信息，实行一生一测的动态管理，通过制定一个目标，完善一本台账，落实一个举措，确保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的毕业生100%可以被实现帮扶。 哎呦，真好啊。 嗯， 这边有位新朋友刚刚来我们节目啊，2680AK 他说了，在哪看到夏萌康乐你俩的这个视频直播呀？哎呦，咱们话题说最近人生给我们上了一堂什么课，给您上了一堂课啥呢？就是您得关注细节呀。很简单，就在右上角有个小的摄影机的符号，您点开之后，高清的视频就能够映入您的眼帘当中了呀。好，这边还有朋友谈到吃的，哎，孤身走我路他说了，哎，好像他吃素的也爱胖 啊， 吃肉呢也爱胖， 这跟素和肉没太大关系，主要是您碳水的那个摄入可能太多了， 另外有可能是跟您的身体代谢率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基代率太低了的话，你可能你吃的比您代谢的要多，那肯定不就是胖吗？ 啊，是啊，有的人喝凉水都长肉呢，就是有这么夸张的比喻。 但是我觉得就任何样的你的这个身体条件都能找到一个应对的方法。 哎，是啊，对，看到了，在我们右上角的这个视频直播是，啊，有朋友还说了，康乐，你今天穿这衣服，啊，台里给报销吗？啊，这我自己准备的， 嗯， 啊，反正我也准备没事儿，去菜市场的时候我也试着穿一穿。 我觉得你下次就在这个14楼就穿着走来走去的， 哎， 这样这个我们领导看见了，然后自然会去问起的。 我突破一下自我是吧？ 对， 对。 领导问说：“康乐，你穿什么衣服？怎么这么亮闪闪的？” 嗯， 啊，我说了，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课，我要低碳环保，我这是太阳能的。 哎， 您信吗？ 胡同踢球的孩子还说：“哎，体育台的同事们是不是都有坚持健身的习惯？”没错，而且哈，在我们工作的这个环境里啊，有不少同事还有一些专业的，比如说这个瑜伽方面的认证呢。 啊，是 啊。 哎呀，我这就不给各位秀我的腹肌了，今天 你， 我这好像 是的，是的， 哎，都有，平时都练了一些，只不过你像我这，最近脂肪稍微多点给盖住了， 嗯， 等夏天那会儿保证给各位秀出来8块腹肌啊。 还有朋友说这个爬楼梯伤膝盖这个事儿哈，也给大家去纠正一下观点，如果说你的这个运动的爬楼梯的姿势不对的话，比如说膝盖超过了脚尖，上身没有直立等等的话，就是动作不对， 哎， 肯定会伤膝盖的， 哦， 但如果动作对了，就像深蹲一样，如果动作不对的话也容易伤膝盖，对不对？ 哎，是， 嗯， 另外各位啊，做什么事儿量力而行，爬楼梯啊别爬那么快，刚开始。 嗯， 夏萌，你爬的这个是很快的吗？ 不是，我一开始都是匀速。 哎呦， 嗯， 匀速的。 哎，等我从1楼爬到21楼，就是没有怎么大喘气儿了，我才会加一点速。 你看， 嗯， 我之前上楼梯就为了锻炼身体，图快，结果 不行，会缺氧的， 不小心摔了一下。 哎呦，你看 我为什么呢？我是啊，为了追求锻炼的极致，我不止速率快，我一下上2蹬。甚至3蹬， 那你很快心率也上去了啊！ 因为康乐大家都了解我属于大长腿啊，对吧？这种腿还挺长的，哎，我就是想表现表现，这都不行啊！这都是人生给我们上的很重要的一课，量力而行， 啊，另外有时候要注意了，步子太大容易扯着啊，各位啊，得注意安全才行。咱们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的时间，厦门康乐陪着各位来聊一聊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堂什么什么样的课啊？您悟出了什么样的道理？另外在体育赛场当中有哪些人和事儿给您上了课呢？哎呦，这边还看到了一条资讯， 嗯， 关于地铁的事儿。哎呦，好多经常坐地铁的朋友说这事儿太好了。 嗯，这不光是地铁哈，关注很多咱们北京城的变化。北京地铁八号线剩余段呢，今年年底将会实现初期运营，到时候，这个号称地下中轴线就会实现全线贯通运营了。八号线剩余段呢，长约4.3公里，北从中国美术馆站开始，南到朱市口站，中途呢设立了金鱼胡同、王府井和前门三座车站，全部都是地下线。建成之后呢，与现有的八号线南段、北段贯通运营，并且在朱辛庄站和昌平线同台换乘，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游览这个名胜古迹呀，包括通勤的等等需求。 哎，真好啊！另外关注的是工体的事儿，新工体明年年底会亮相，未来地铁三号线和17号线均可以直达工体了。哎呀，我们朝阳区是对标国际顶级的地标性的商圈这么来建设的，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核心商圈、次核心商圈以及潜力商圈梯次的布局，错位的发展这种新的格局。那据介绍呢，全市首批夜京城地标、夜京城商圈均有半数以上是在朝阳区啊，所以我们的听友当中有多少是来自朝阳区的朋友，请打个一。 因为北京城很大哈， 哎， 我周围很多朋友都会说，他们住西边的或者住南城的都会说，好羡慕住在东边的朋友啊。 啊，是， 因为晚上想吃点什么啊，想玩点什么，这周围都有，都很方便。 哎呦， 啊， 我看这有谁举手了，说，哎，我是朝阳的 啊， 啊，他说他是辽宁朝阳的 啊，嗨， 哎，辽宁有个朝阳市啊， 是的， 是 的，差的有点远哈， 哎，是， 这过去一趟的话得不老少时间呢。 哎，所以人生还给我们上了一堂什么课啊？有时候啊，这个说什么话的时候得精准，尤其是说这个朝阳啊，到底您是要去朝阳市啊，还是我们北京的朝阳区啊？之前好像在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段子等等等等的啊，这个大家平时在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还有什么吉林省、吉林市哈？ 哎，对对对，是， 也是需要特别去提醒一下大家的。 没错啊，另外比如说您的生活圈当中要有这个重名的人什么什么的，那必须得说明白了，比如请谁吃饭啊，等等等等的，叫什么什么强的，啊，我同学。赵强， 你的名字重名率就应该有吧？ 夏萌， 嗯， 前几天你不就犯这错了吗？ 对，我给我同学打电话。 是啊， 我想给你打电话，打到我同学那儿去了。 啊，对呀，啊 嗯， 我们俩都是康乐。 是的， 此康乐是男的康乐。 我后来都给标注上了。 彼康乐是美女康乐。 是的， 一男一女两个康乐。 啊，就是所以一接电话的时候，我瞬间就吓傻了。 哎， 哎呦，怎么回事？ 是 我这会儿给康乐打电话，是他女朋友接的吗？哎，我就上节目跟他上那么长时间节目，没听说他有女朋友啊。 哎，是啊， 一百多个这个念头从我脑海当中瞬间闪过 啊。你当时可能还有个念头说，哎呀，这俩康乐啥时候住一块了呢？你别有这念头啊。 这我还没想到，时间再久点，再给我点时间，我可能就能想到那儿去了 啊。是，所以人生有时候往往会给我们上一课。哎，我觉得这挺好的， 嗯， 大家经常总结人生会发现啊，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当中啊， 嗯， 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来聊聊最近人生给我们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各位继续给我们交流点赞吧。看一下现在的助力榜当中啊，哎呦，今天这个助力榜第一名9489，第二永远儿媳妇，第三孙东玲，第四1908，第五3255，第六1717，第七李欣就是我，第八7250，第九家里人，第十宇智波佐助，也是位全新的朋友， 嗯， 感谢各位大力点赞，纯手工的点赞支持，啊， 是的，谢谢大家。荣成斋还说这聊天聊的跟都赶不上趟了哈， 啊， 哎，别着急，我们一会儿 谁赶不上趟了，荣成斋 我们一会儿会把这天再聊回来的，放心吧。 哎，是， 嗯， 啊，人生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是什么呢？咱这节目啊天南海北， 嗯， 啥都能给您圆回来呀， 哎呦， 好，各位，我们先进一段片花广告，一会儿继续给您聊回来呀。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我们今天聊一聊最近人生给您上了一堂课没有？哎，这堂课上完之后，您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哎呦， 写一写这个课后感。 是啊，人生这个课啊，别白上，上完之后啊，得去琢磨出来点酸甜苦辣咸来，让你未来人生更加的精彩，否则这课白上了可不行啊。 嗯，是的， 你看就像国足这么多年，哎，上这么多课， 对， 是 一堂又一堂的课上完之后哈，这压力都挺大的。最近呢， 哎， 你看这规划球员这事儿，这课上的损失太大了 啊。是啊，这课咱学费没少交 啊， 哎，结果咱们怎么把老师还给丢了呢？ 老师丢了，啥也没留下来啊！ 哎，是，希望留下来的不是一地鸡毛啊！咱们就这个话题，马上来连线一下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你好，赵宇。 哎，康乐你好。 赵宇啊，这个规划球员这件事儿，确实今天又听说了，说艾克森大概率是不是也不回来了？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吧，想让赵宇跟我们说一说。通过规划球员这几年，包括这个12强赛打这场比赛等等等等的，我们进行一些总结。规划球员这整体这件事儿，给我们中国足球上了什么样的一堂课呀？赵宇， 真的是这个上课，我觉得这个话题啊挺好。人嘛，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我们最开始啊对这个规划球员的认识认知，可能是停留那种状态，就是说哎他们来为中国足球助力啊，这个冲击世界杯等等。但是随着这个事物的发展，你会发现，你想的可能还跟过去想的不太一样。哎，这就是证明，确实生活给我们上了一课，中国足球也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又学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埃克森啊，这个回巴西，就等于是在这个回国之前，哎，国家队内部就知道了。他为什么要？有人说为什么不从这个像阿兰一样，从这个西亚这个阿联酋就直接回巴西呢？因为他的老婆孩子都在国内，他得回来，然后接受隔离，然后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包机回去吧。嗯，然后我估计他应该是会在巴西找一个新的俱乐部，然后加盟就在那儿踢球了吧。因为说实话，现在这个广州队，恒大集团遇到了这种困难， 没法正常的给这些规划球员支付工资，那么他可能就真的不愿意继续在这踢下去了。这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职业球员嘛，这是一份职业。但说实话，其实这也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我们规划球员，规划这些球员，如果说你只是说砸钱的方式把他们引进过来，然后让他们为自己的球队为国家队效力，那可能你一旦没有钱，那他这种归属感确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吧。有的时候真的你这个东西他要走了，你也没法把它弄回来，因为他也是有这种合理理由的，就是你不够发钱那我就不来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不是我们未来还是应该规划一些对我们这个中国足球更加认同，对我们的文化也更加认同的人，而不是说纯靠这种金钱的关系来维护。这也说明了这个有的时候人们总说嘛，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就是你这个钱有的时候它也不能代表永远，你一旦这个钱没有了，那可能这个永远也没有了，真的让我觉得有些伤心吧。但没关系，我也希望这个等一月份的时候，如果有愿意回来而且能回来的，就尽量回来再给中国队助把力。虽然我们都知道冲进世界杯很难，但最起码有这哥几个回来，我觉得在这种实力上，这个球队的这个进攻方面还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也取决于他们那个时候的身体状况，如果说长时间没有比赛，那肯定回来也没有太多的帮忙。但如果都找到在巴西找到了合适的俱乐部，那回来我觉得还是非常管用的。 哎呀，是，就是这个艾克森啊，照你介绍这个我就明白了，他老婆孩子要如果还在国内的话，是吧？我觉得回来的面大。这是老婆孩子，人家是不是家里都给清空了什么的，值钱都拿走了吧？ 老婆孩子是这回一起带走 啊，都是带走了。我明白这意思，而且这要留下来，肯定是大概率肯定回来踢的啊。所以这人家相当于，家里亲戚朋友啥的啊，都在巴西这翘首企盼了，那意思说，哎，这胡尔克都回来了，你这艾克森也回来吧，等等等等的。就艾克森这个队员，应该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外援了吧，赵宇？ 艾克森其实他在中国踢了很多年，然后后来这个他也是作为前几个吧，包括李可等这个前几个规划的球员，他也之前最早跟李可一起踢了40强赛啊，给中国队我觉得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吧。但是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你没法给他更多的钱呢，他就留不下来了。我觉得也应该感谢他们吧，感谢他们过去给中国国家队做出的一些贡献。但你说这个真的他的这种融入性有多少？开始我觉得这些人融入的都不错，但现在这个结果也教育到了我，也给我上了一课，告诉我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李可也没有回来，包括其他的这些阿兰也离开了。然后我相信如果说找不到合适的下家，像这个骆国富啊，像蒋光太，可能陆陆续续都会离开中国足球，那可能我们这个规划说实话就变得有一些这个并不如意吧。然后之前大家还在说这个卡尔德克，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卡尔德克这个估计规划的道路也不像原来想象那么顺利了吧。就是高拉特现在又回到巴西了，那我觉得他应该也不太会可能会回来了，只能说这个最后康乐，我刚才听节目说不愿意一地鸡毛，但是我觉得 是 最终结果可能是这样。 是关键这个一地鸡毛，咱捡起来做个鸡毛掸子也行，是吧？这别浪费就行。我这意思就是生活啊，总是不同层面会给我们上各种各样的课，咱得吸取教训才行。我还有一个觉得，说中国足球最近也给我们上了一堂什么课呢？就是，就是世界杯很重要，赵宇。但是如果说咱们就压世界杯押宝这一块了，结果忽略了联赛的相关的各方各面的你认为这是不是也是最近中国足球应该学到的一课呀？就不应该是有所偏颇，这联赛也同样的重要，是吧，赵宇？ 对对对，其实我昨天啊还在跟一个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总经理在聊，我说我当时啊觉得在这种疫情之下，在这种国家队备战之下，那可能我们暂时放弃联赛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呢，你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等待，然后这个联赛暂停之后，我会发现我当时的想法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这个联赛耽误这么久之后，其实它对于中国足球整体的这种足球环境破坏影响力非常大，这就证明就是用现实纠正了我当时错误的想法。 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联赛按理说真的不应该停下来，哪怕他这个可能有些国脚踢不了或者说缺席比赛，也是应该按照正常的方式去进行下去，这样可能一直让我们的这个中国足球保持足够的热度。等于说现在凉了很长时间，你再想起来那种热度就越来越难了，再加上这些大牌外援都陆陆续续离开，然后那你本来就不容易热起来，现在又遭遇到更凉的情况，那其实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总是会有一些打击吧。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又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有的时候你可能想的是这样，但现实是很无情的，你想错了，那现实就必须得用最现实的方式来纠正。 就咱不能说捡着了一个鸭蛋结果把手里的鸡蛋给丢了。 对， 这个很重要， 得不偿失嘛。 是的。好的，我们今天这一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咱们下回继续聊。赵宇， 好，再见。 哎呀，关于今天话题上了一课，变局说了，他说有一件事对他影响很大，就是不能得罪小人啊。 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是，但是说小人有时候防不胜防啊，是吧？ 有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 踩小人，踩小人，看不出来。你说这太对了， 快买红袜子。 是，就是小人如果还让您看出来了，那就不叫小人了， 段位不太高的小人。 是，彭也说了，牺牲联赛豪赌世界杯呢，他说这个是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可不是吗？而且牺牲联赛加上规划球员等等的都证明了咱们能不能冲进世界杯。还有一个是之前请大牌的外教里皮。我认为这几点啊，中国足球这几年都给各位像证明题一样全都证明了，咱们到底是差什么能冲进世界杯，全都证明了，都不是这些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还是在于本土球员实力不够啊。 其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这些正面的例子可以学习哈，哪怕我们去学习日本足球，对吧？都有一些例子可循可以学。但是有活生生的例子放那儿咱不学，咱非得自己趟出一条黑道来，然后这条黑道呢也充满了荆棘，各种各样不确定性，还需要你付出很大的代价。然后咱们趟了一趟明白了，觉得这不行， 你看 回头光明大道还能走吗？其实还能走，但是你想不想好好走就得看管理层的决策了。 没错啊，所以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吧。 有踏实的路你不走，你非得去走那险路 啊。是啊，关键吧，有时候来回来去这个折腾这个道是吧，这么走了，甚至水蛇腰的这种走路了， 结果把这来时的路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 是，还把腰给扭了。 是的， 得不偿失了。所以啥事别折腾。找到一个正确道路，就向他去不断的去迈进， 就是嘛，不能作妖。 对，这边还有朋友南极说了，这个又说是国足啊，他说就是个笑话啊，这不至于给他上一课。我觉得如果说能成为一个笑话，也能给一个人上一课。 对， 笑话有时候也很有哲理的。 我记得之前咱们做那个《双奥之城》的时候吧，采访过一个嘉宾，他就说过，说我，他是他北漂来的嘛，来北京想做这个作曲、作词这个行业，音乐这个行业。 有梦想， 有梦想，非常有梦想的一个人。他就说，他说这个我来之前，因为他在老家是公务员。辞职以后呢，就非得来北京。他的朋友都说了，说你这要来北京，你肯定混不出名堂来，到时候你肯定灰头土脸的回家，得求你爹妈让你重新找回这个公务员的工作。 你看 这个铁饭碗丢了多难找呀。 是啊， 他说我混出来了是一神话，混不出来是个笑话，我当个笑话也行，也能成为你们的反面教材 啊。 结果呢，他就是这个燃烧的雪花的作曲者。 是， 对 啊，所以人生也无时无刻不给我们上这样的一堂课呀。不要过于去在乎其他人的看法眼光， 对，你想好了一个方向你就往前走。 是，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无路可走。 大家都共同趟出一条康庄大道，这多好啊。 那是最好的了哈。 当然如果说您走这个路啊，周围人就是不认可什么的，无所谓，所谓的井水不犯河水，当您成功那一天，可能其他人都理解您当初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 还有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人生给我们上的一堂课啊，体育赛场上也会有一些课呢，让我们上完之后有很多 发人深思的一些事情的。 哎， 我们有微信也说，哎呀，这个现在会不会全世界都在嘲笑我们中国足球啊？放心，放心， 放心， 不会的， 不会的。 大家可能都在嘲笑这巴萨沦为了这个九流球队，但绝对不会嘲笑中国足球的。咱们什么时候也没有登上过世界之巅呀？ 啊，对呀，人 所以人干嘛嘲笑你、啊？ 人嘲笑你干啥呀、啊？ 就是 啊、比如人家巴西球迷，人家自己这国家队踢得挺好的， 就是、 阿根廷球迷人关注梅西啊，这英超啊这那的，人家关注这事儿、 嗯 啊，大家放心吧。 就是你，我们会去没事关注所罗门群岛队吗？ 哎，所以咱们中国足球啊， 嗯、 别关注别人看不看得起我们什么的。哎呀，你要是关注不关注我了，咱们闷头发展。把足球给弄好，把实力提升了、 嗯、 在场上吓对方一跳啊！不在乎什么，哎呀，你看不看得上我的等等等等，包括国足这回李孝鹏指导接下来对日本队，哎，要是能把这拿一个平局什么的，这不用说人家看不看得起你了，口头上我看得起你看不起你的那种表述，你实力上就是最好的打脸啊！这是人生给很多朋友上的最重要的一堂课，有时候就是靠什么说话、 嗯、 实力说话呀，各位， 没错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聊中国足球啊，这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 哎， 辉泰也说现在就是在一个死循环里边艰难的前行，就在一团迷雾当中，一团乱麻当中去找到一个最清晰的最原始的线索。 哎呦 啊， 你看是啊，确实这个很难，但是我想说再难他有这个孙海洋夫妇找孩子难吗、 哎、就是 没有那么难吧。那孙海洋夫妇人家把孩子找着了，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之下，终于把孩子找着了。这几天一直是热搜的前几条吧。 嗯嗯嗯 啊，这事儿今天也有最新的一个发展。 嗯， 孙海洋一家人是抵达了阳谷县，这是孙卓成长的地方。据报道呢，孙海洋他表示说，没有见到孩子的这个养父母，他也说不想见他们。同时表示说，孙卓现在压力很大，要给孩子时间，还要网友不要担心，说孩子挺懂事的。而对于孙卓养母呢，他有了一个表述，这个竟然说是孙卓是这个所谓离异家庭弃养的这个说法。孙海洋微微一笑接受采访说，无奈表示说，这是很可笑的一种说法，是个笑话啊！一个人把孩子偷去，闹着枪毙的威胁，然后偷到山东，再送给这个养父母吗？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笑话。啊，这事儿大家还在持续的关注当中啊！ 嗯、其实我很想听一听这个孙卓自己的想法啊。 哎，是，啊，孩子啊长大了，包括未来，啊，相信人生给他上了不同的课之后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定了之后，啊，他会知道到底是谁是真正的疼他的呀。 嗯。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也都挺有意思的哈。这个人生哈，真的是在给我们时不常的就敲打一下上一堂课。 哎呦， 中信证券公司大连分公司一员工呢，因为代替客户星某考研 啊， 被警方抓获了。这个客户星某某呢，也投案自首了，就是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你看， 中国检察网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证券公司员工帮客户考研被抓的起诉书。天哪，我这想想看我头皮发麻，这个考试不能作弊、 哎、 这不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事儿吗？ 啊，对呀、 啊嗯、 这个为了拉客户竟然帮客户当枪手去了。 哎， 你看这 当然了， 闻所未闻、 这个、是的，是闻所未闻啊。这个也有媒体注意到说，被告人辛某某呢，他有本科文化，因为涉嫌代替考试，在2021年1月16号被锦州市公安临河分局取保候审。被告人李某某呢是研究生文化哈，来自于中信证券大连分公司工作，因为涉嫌替考，在2020年12月28号被取保候审，就是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高材生呢。 哎，是，所以人生给他上了一堂课呀。所谓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触碰法律的红线啊。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热搜的事儿，这个事儿也挺奇葩的、 嗯、 说啊，某位先生杭州的挺有钱的啊，到这个卡地亚那店里边花41万买了一个手镯子啊，结果还被气着了。你说这是上哪说理去？ 花41万 啊？对啊，被店员还给气着了。为啥呢？店员说你买不起100万的。 哎呦喂 啊，结果这个大哥就是生气了，据说给气到医院去了。 哎呦，这大哥气性不小啊。 哎，是，哎呦，大哥，你这，我给您上一课吧。您这个要真买那100万那个手镯，那个服务员得高兴半天呢。 嗯嗯 啊，心想哎呀我这工资都解决了，因为他这个店员卖这镯子100万或者多少万的肯定有提成啊。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什么我们在某国产运动品牌直播间里边狂消费的那种行为根本就不叫野性消费。 哎， 瞅瞅这大哥 啊，是 41万买个手镯，那才叫野性呢。 啊，对呀，啊关键买了手镯之后还生气， 哎呦 啊，这可犯不着啊。啊，是大家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上了一课什么？ 嗯， 千万别自己气自己呀。 是的， 哎， 还有大脚星叔叔说，哎呦，现在鸟巢呀、水立方、五棵松工体、首都速滑馆、首钢大跳台这些设施呢，之后维持下去是不是会很困难？这给政府提出了一个很难的课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在比如说水立方、工体以及首钢化学大跳台建造之初呢，它后续的使用情况就已经想好了，已经有规划了，恨不得招商引资就能做完了，做成一成套的解决方案了哈。 哎呦， 不是说这个冬奥会完了再去想这个事情的，不是不是，建造之初就已经想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哈，这个延庆那边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也会去留下冬奥遗产的。那现在延庆呢，就正在以场馆为重点谋划赛后的利用。据说从这个比如说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还有冰上项目的训练基地等等的，不仅可以为全民健身来提供一些体验场所，也可以为国家队以后的高水平训练做保证。除此之外，这个延庆区以后啊，冬奥会结束之后呢，还会打这个旅游牌， 哎呦，真好， 串联出冬奥世园长城3张金名片， 哎呦， 就不光是这个冬奥场馆是冬奥遗产，其实留下来的这些文化呀，留下来的一些硬件设施，留下来的整个气场都算是冬奥遗产。 没错，多好的一件事啊！咱们今天话题说说最近人生给我上了一堂什么样的课。今天点赞助力榜第一永远的儿媳妇，第二9489，第三孙东玲，第四3255，第五1908，第六1717，第七7250，第八李欣就是我，第九家里人，第十宇智波佐助。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哎呦，突然想起来了，人生其实给我们最大的一堂课是什么？叫教育我们珍惜时光啊， 珍惜当下。 哎，是啊，大家总会有一个疑问或者一种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呀？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 一辈 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哎呦，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人生给我们上的很重要的一堂课。我们今天节目2个小时就到这了，向蒙康乐陪伴着各位，希望各位都能够珍惜时光，能够好好的生活呀。 是的，向蒙和大家周日再见喽， 大家再见喽。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大部分时间低层湿度较大，有雾，